算不算爱不爱你的缠绵，一天天一些些将我毁灭。 Oh my god， 疯狂的人间啊，爱何时出现。我的眼我的手不知不觉，每一天每一夜越推越远，看不见摸不着你的情愿，压着我穿透我快要粉碎。我的爱我的想我的姐妹，不能进不能退不能随便，不是情不是爱你的眼泪，一天天一些些我要崩溃。 Oh my god， 可怜的人间想用爱解决所谓的永远，你只会要我爱一整天拼命猜，不够好你不够坏，一辈子想不快。